今日咧經文咧記載喺詩篇第二十篇。翻開之後，我聽我讀出。願耶和華在你患難的日子應允你，願那國的上帝的名保護你，願他從聖所救助你，從石安堅固你，紀念你的一切祭物，預立你的燔祭，將你心所願的賜給你，成就你的一切籌算。我們要因你的救恩夸勝，要奉我們上帝的名樹立旌旗，願耶和華成就你一切所求的。現在我知道耶和華必救護他的受膏者，從他神聖的天上應允他，用右手的能力救護他。有人靠車，有人靠馬，但我們要提耶和華我們上帝的名。我們都屈身仆倒，我們卻起來堅立不移。耶和華，求你拯救我們呼求的時候，願王應允我。今天呢，我們很開心呢，有恩堂的彭志勇傳道呢，為我們的證讀的，我請彭傳道。 兄姐妹早晨。 早晨。 今天呢應該是我第一次見大家，除了簡生和希哥啦，我都叫他希哥的。係啦，剛才都介紹了我啦。咁咧，我係啲嘢啊，我係蓮恩堂嘅即係新聞嘅新仔咁啊。嚟咗蓮恩堂大概半年到啦，咁就負責，應該有好多人都識啊，以利沙團啊嗰啲嘅統籌嘅咁樣。咁咧，係啦，好高興今日同大家去分享呢篇嘅信息啦，咁樣。咁頭先其實燕文姊妹咧，其實佢嘅見證正正係一個好好嘅開頭。今日我所想分享的東西都是跟他所分享的東西很相關的。或者我先講少少我哋，或者先講少少我哋而家身處的社會係點樣先啦。大家知唔知道近呢一個月係咩日子啊？好多嘅人咧都話呢個月咧係呢個雨傘運動嘅一週年紀念，係咪？咁好多嘅牧者啊，好多嘅教會咧，都按照呢一個一週年紀念咧，就做咗好多嘅分享，做咗好多嘅信息啊，咁樣樣。無論嗰啲嘅牧者或者嗰啲嘅教會，佢哋支持雨傘運動或者唔支持雨傘運動都好啦，佢哋都發現同一樣嘢噶，佢哋發現咗原來喺香港裏面咧有撕裂嘅情況出現咗啦。當喺個撕裂嘅情況出現咗之後咧，發生咩事咧？就係、是。人同人之間的距離好像遠了。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發覺，有些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跟他的政見不太同的時候呢，你總會有一點點一講到政治，尤其是你就會立刻有一點點要想清楚怎樣講先，怎樣講才沒有誤會呢？如果講錯了呢，可能就會很大反應，大家都我們會發覺呢，香港這個社會越來越難去做見證，是不是？正如剛才燕文姊妹在這裡說，就是說就算不講政治，我們回到去我們的工作環境，我們面對著很多不同的背景或者文化 的人的朋友，我們都好像很難講說話一樣，我們好像一定要回應他們講的話題，而不是我們要去講我們想他們知道的一些很重要的訊息。再加上我們經常聽到內地很多拆十字架的一些的新聞，再遠一點就是 ISIS 這個伊斯蘭國的一些的逼巴，我們會發覺這個社會有個趨勢，這個世界有個趨勢，就是我們越來越難去做見證。究竟我們怎樣去在這個這樣的世代裡面，或者我們稱之為一個紛擾世代，遲些有一個軟木聯會，他們有找個講員就是講一樣，在一個紛擾的世代裡面，我們怎樣去做見證呢？或者當我們未去做見證之前，我們每一天回到每一個星期回到教會裡面，我們說在上帝裡面我們得著力量，我們受上帝差遣去到這個社會裡面去做見證，究竟我們怎樣為到我們做見證 去傳福音呢樣嘢，去擺上我哋禱告咧？呢樣咧就係我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一道主題。今日嘅經文係詩篇二十篇啦。我哋會一邊睇住依篇詩篇二十篇，一邊去分享嘅。咁詩篇二十篇咧，其實咧通常一啲人會稱佢為一個打仗嘅詩篇，係一個君王出戰去打仗嘅詩篇。但係咧，我哋留意一樣嘢，大衛咧其實依篇係大衛作嘅啦，但係大衛出戰 去打仗嘅時候咧，佢唔係主動去攻擊人哋嘅。睇第一節啦，第一節嗰度就講話願耶和華在你患難嘅日子應允你。哇！喺患難啊講到，即係意思就係話大衛嗰陣時面對緊嘅就係啲人去打佢，佢要去回應，佢主動出擊又好，被動又好，佢都要去回應。正如今日我哋面對嘅社會都一樣，係咪？頭先我哋講咗好多好多嘅好困難嘅嘢。伊斯蘭國一啲政治啊，或者係一啲撕裂啊，或者一啲俗世嘅嘢啊，好多嘅嘢衝住我哋而嚟，我哋唔主動去攻擊人都好，我哋都要去回應呢個世界。唔同嘅係大衛打嘅仗係明槍明刀嘅，我哋嘅戰場咧係屬靈嘅戰場。但係我哋同一樣嘅就係形勢一樣係好緊急嘅。形勢一樣係好險峻，究竟我哋點樣學大衛一樣為我哋嘅爭戰去獻上禱告咧？我哋可以咁樣睇嘅，成篇詩篇二十篇裏面，其實大衛當中向上帝求咗三樣嘢，我哋就用嗰三樣嘢去反思一下，究竟我哋點樣去獻上禱告，點樣喺呢個世界裏面去做見證？成首詩篇咧，第一樣嘢。大衛去求的就是在第一、第二、第六節。大衛向上帝求保護，第一、第二、第六節有很多保護相關的字眼，是不是？有包括有保護、救助、堅固、救護等等。但每一個字眼都有他們不同的意思的，今天我們不會在這裡詳細解釋，如果詳細解釋那就應該是明早都未搞定的。但係咧，我哋會好容易理解到，總之就係求上帝保護佢哋啦。求上帝喺保護佢哋喺戰場裏面唔會受傷啦，唔會陣亡啦咁樣。所以咧，安全唔會陣亡，唔會受傷咧，係對於大衛或者前線嘅戰士嚟講咧，係好重要嘅一件事。因為咧，如果陣亡或者受傷都好，代表咗一樣嘢，佢哋就係要離場，佢哋要離開個戰場，唔可以打仗。一個士兵離開戰場，我哋可能打開機覺得冇乜嘢嘅，係咪？一個士兵離開戰場最多影響士氣嘅。但係如果好多士兵離開戰場，會點咧？城池就可能有危機嘅咯，可能就會被攻破嘅咯。所以咧，大衛同一班嘅士兵一定要要上帝去保守佢哋唔離開戰場，佢哋先能夠喺戰場裏面堅持到底，去贏一場嘅仗。今日弟兄姊妹，其實咧～我哋都係一樣嘅，我哋都係屬靈嘅戰士，係上帝嘅精兵，係咪？我哋都要為自己、為教會、為上帝去做見證。能夠俾上帝保護我哋喺個戰場裏面唔離場係好重要嘅，因為當我哋離場嘅時候，就象徵住我哋冇咗做見證嘅能力。當我哋離場離得越嚟越遠嘅時候，可能更加象徵緊一樣嘅就係。我哋基督徒嘅生命可能都冇咗。我有一個朋友咧，年輕嘅時候對信仰好追求㗎。佢咧讀經祈禱靈修咧，呢啲好基本嘅基本嘢嚟啦。佢通常成日都會講。佢又好讀好多嗰啲屬靈嘅讀物㗎。咁一套一套嗰啲屬靈嘅書籍咧，佢好快就讀完㗎啦。然後佢又好立志就係，如果上帝呼召佢去做傳道人咧，咁佢就一定會回應㗎啦。咁當其時咧，望住呢個朋友咧，我心裏面都好受激勵。哇！呢個人咁堅，我作為佢嘅朋友，我都唔可以失色噶嘛，係咪咁樣樣？好受佢即係激勵嘅咁樣樣。但係咧，過咗幾年之後，佢開始出嚟社會工作啦，佢開始將專注力擺喺工作裏面啦。然後咧，佢原初嘅對信仰嘅鬥志慢慢咁失去。佢唔再聽見佢話想做傳道人， 再過多幾年之後，佢開始生小朋友，佢又將更加多嘅注意力擺喺小朋友身上面，佢追求信仰嘅決心都冇埋啦。然後咧，崇拜啊，或者係團契啊，都遲到，甚至乎唔出現添。再過多幾年啦，有一日同佢傾偈嘅時候，佢同我分享就話：佢唔想再翻教會，因為佢開始唔明白點解要翻教會，唔明白信耶穌嘅意義或者對佢有咩嘅價值。呢個朋友咧嘅經歷令我覺得好惋惜，但我又覺得其實係好真實。尤其是在香港社會嘅信，對於香港社會信徒嚟講，可能更加真實。有好多嘅嘢咧，都好似令到我哋慢慢慢慢對信仰嘅熱誠鬥志慢慢退卻落嚟。我哋可能初信嘅時候好熱心，係咪？我哋要追求信仰，就算我哋唔好努力追求都好。每逢讀到聖經，我哋都會認真去聽。但係慢慢慢慢時日過咗啦。面對很多社會的現實，生活的壓力，我們的信仰追求的心慢慢下落來，究竟我們今天是不是就是這樣呢？我們剛才講到大衛求上帝給他們不要死亡，要保護他們不要離場，其實離場不一定要代表著有血肉，即身體的離場，可能更加對於我們香港的信徒來說，更加是代表著我們對信仰鬥志的離場。我們今天對信仰的鬥志去到是什麼程度呢？我們是不是踏上這個離場的道路呢？所以大衛第一件事提我們的，他求上帝保護他們，我們今天都是要求上帝保護我們，求上帝保護我們在我們的戰場上面不離場，求上帝保護我們，我們堅持到最後一刻，就是要為上帝去做美好的見證。或者有人會再問下去了，除了祈禱之外我可以怎麼做？我除了依靠上帝之外，我們人有自己的本分，有自己的責任，我們可以怎麼做呢？在詩篇二十篇這裡是沒有答案的，不過我們可以從另一些經文去看，或者我們看一看雅各書一章廿五節，可能大家沒有聖經，不過我讀出來給大家聽。雅各書一章廿五節那裡說話，唯有查看那原理使人自由的律法並且時常遵守的，他不是聽了就忘，而是切實行出來，這樣的人在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雅各書一章廿五節很明顯說的一件事，就是什麼人會得福啊？就是那些遵行上帝話語、遵行上帝律法的人會得福。其實這個可能就是我們一個的答案，怎樣可以在信仰離場，我們求上帝幫助我們，更加也都是的，是我們要遵行上帝給我們的說話，給我們的律法。當我們每一個人都願意去這樣遵行的時候，其實我們就在上帝的話語裡面經歷著上帝。當我們經歷著上帝的時候，我們會見到上帝怎樣賜福賜恩給我們。當我們見到上帝給我恩典我們的時候，其實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就是因著這些恩典被激勵，我們沒有那麼容易退後。我們面對前面的敵人的時候，上帝的恩典在後面打氣，我們就有力量繼續向前走。我們看完第二件事，詩篇裡面大衛求的第二件事，在第四第五節，大衛求上帝賜心所願的賜給他們，成就一切的籌算，一切的所求。心所願的是指到打仗的時候所需要的一切的物資或者軍備，而籌算呢很簡單，我們都會知道打仗一定要靠的是計謀啦，所以如果是要打贏這一場的仗，大衛一定要靠的就是 要有軍備，要有物資樣。所以大衛在這一刻呢，就是要向上帝去將這兩樣東西去賜給他們。我們又再去細心看一下，究竟大衛是怎樣求上帝這兩樣東西的。當中大衛想表達的就是，是哪一個去使這兩樣東西去成就？ 係上帝喎，係上帝賜下麥芝拿骨味，係上帝成就一切嘅籌算。所以咧呢度佢嘅表達就正正表達出一個嘅屬靈嘅意味，就係、是、原來我哋需要麥芝，需要骨味，需要籌算，需要計謀。但係咧，其實上帝就係嗰位賜俾我哋一切麥芝嘅嗰一位。上帝就是智慧物資、資源一切的東西的源頭，所以呢我們要求呢就是求上帝將我們所需要的賜給我們。大衛帶一班的士兵出去打仗，去到戰場的時候他們需要什麼呢？他們不可以立刻回應的，或者他們沒有能力去立刻回應到。當、因為呢在打仗裡面呢瞬息萬變，係咪好難去即刻就可以拎到好多嘅譬如如果需要糧糧，好難就即刻籌到糧糧嘅。所以咧，大衛好需要咁樣依靠上帝。其實我哋都一樣啦。我哋去到我哋屬靈嘅戰場上面，其實我哋都一樣要上帝去幫助我哋喎。喺瞬息萬變嘅戰場裏面，我哋需要啲咩咧？係上帝先能夠即時回應我哋。曾經有聽過一個見證，那個見證呢就是有一個基督徒呢想向一個佛教的同信佛的同志去傳福音咁樣。咁佢用咗好多嘅方法去傳福音都唔能夠成功。咁咧佢就唯有祈禱啦，繼續祈禱為呢個同事祈禱，希望上帝打開佢嘅心，向能夠咧信耶穌。咁有一次公司就派咗佢哋兩個去出國去公幹啦。咁佢就把握機會啦，當然唔會放過啦。咁所以一上到機咧，佢就向呢個嘅信佛嘅同事咧去傳福音咁樣。咁最後咧都係失敗嘅。同事咧就即係聽咗咁多次，都覺得佢好似好沉啊咁樣，就完全都唔想再聽佢講落去啦。咁然後呢個基督徒咧都有少少灰心，但係咧仍然都繼續放在心裏面啦，都嘗試看看有沒有其他的機會去向這個的同事傳福音啊咁樣。咁過了幾天之後，這個嘅基督徒同同事就做完所有嘢啦，然後咧就搭車去機場，然後就準備翻香港啦咁樣。咁喺當中咧有一啲嘅事故令到佢哋好遲先去到個機場裏面。去到機場裏面，個空姐同佢哋講話。哇！你呢個時候先係啊，呢個時候基本上係冇可能會上到機嘅喎。咁然後佢哋就擾攘咗一輪啦，然後就好心急啦。個同個佛教同事咧就喺度諗，哇！究竟點做咧？會唔會需要再 book 一間嘅酒店咧？夜晚再瞓多晚咧？定係即刻 book 一個凌晨嘅機可以再飛翻香港咧？咁樣佢哋擾攘咗好耐。然後呢個基督徒咧就做咗一件事，就係、是、你俾我冷靜一下。然後冷靜一下咧，咁佢就走埋一邊喺個角落嗰度，用一個好短嘅時間，其中一個靚土啊咁樣嘅。佢祈完土之後咧，咁佢就走翻去呢一個嘅空姐面前就話：你可唔可以幫我哋再 check 一次，係咪真係上唔到機嘅？飛機真係走咗？然後咧，空姐咧就真係幫佢哋 check， 最後佢哋真係上到機喎。咁佢哋兩個人一路咁上到機，匆匆忙忙咁坐翻個位嗰度，好多人望住佢哋，咁佢哋好尷尬咁樣。坐到位嘅時候，然後咧執擺曬所有嘅行李，然後個基督徒望住嗰個佛教嘅信佛嘅同事，那個信佛嘅同事個眼神啊，或者佢成個樣都好嚴肅咁樣。那個基督徒同事，唔係、那個基督徒咧就喺度諗啊，佢可能嚇親啦嚇，即係可能機冇機翻到香港。但是這個時候呢，這個信佛的同事就跟這個基督徒說，哇，我覺得你這個上帝很厲害，厲過我信的東西，你可不可以再說一次你信什麼給我聽？在這個見證裡面呢，想說我們見到兩樣東西。第一樣東西就是，原來我們平日的生活的見證是很重要的，其他人望住我們的，那個基督徒不是刻意去祈禱的，但是他就是要為了他們面對的東西去祈禱，他依靠上帝那個見證，其他人蒙住的。第二件事就是，哪一個成就萬事呢？是上帝。那基督徒用盡方法都處理不到，不能夠讓到這個信佛的人信耶穌，但是上帝一出手就可以了。我們在屬靈的戰場上面，不知道我們 去揾嘅係啲咩咧？我哋係揾好多自己嘅方法去處理嗰件事啊，定係其實我哋揾上帝幫我哋去成就嗰件事？我聽過好多嘅弟兄姊妹，佢哋會講話自己冇傳福音嘅恩賜啦，咁所以佢哋唔傳福音啦。究竟我哋傳福音係咪需要我哋有恩賜先去傳咧？定係其實上帝就能夠成就嗰件事？又或者係對於我哋牧愛堂啦嚇，牧愛堂嚟講，我哋嗱踏出嚟啦，我哋去直堂啦，我哋要去傳福音。咁究竟我哋靠嘅係咪，或者係我哋不斷去尋覓嘅，係咪我哋自己去諗方法咧？定係其實我哋都真係擺上禱告，求上帝俾我哋喺唔同嘅時候，我哋有佢從佢而嚟嘅嗰啲嘅智慧去回應呢個福音嘅需要咧？頭先同主席喺度分享，同埋喺度傾就係、是，哇！呢、這個區呢、這個社區好似好難去做街坊生意係咪？係啊，都幾難做街坊生意嘅。不過上帝如果係上帝嘅心意，上帝就能夠去完成呢件事。當今日我哋踏出嚟直堂，我哋踏出咗第一步，我哋願意去傳福音。但係當踏直堂咧，通常會面對一件事嘅，面對一件事就係好耐好耐好耐，好似宣教一樣嘅，好耐好耐都冇新人入嚟，冇一啲未信嘅入嚟信耶穌。開始咧，我哋就會有少少失望。開始咧，再慢慢慢慢，我哋就會開始覺得，究竟點解我哋直堂？我哋冇咗嗰個鬥志啦，又開始，我哋冇咗嗰個信心啦。大衛依度求上帝俾佢哋有智慧，俾佢哋有資源。其實我哋都可以咁樣做嘅。唔知道牧愛堂遲啲將來一步一步面對緊嘅係咩？但係我哋有冇信心去依靠呢個上帝，俾我哋喺唔同嘅時候就俾我哋有呢個智慧去傳福音去做見證？希望我哋都能夠咁樣做。最後咧，我哋睇埋啦，詩篇二十篇第三件事，大衛求上帝俾佢哋嘅第三件事咧，係求上帝成為佢哋嘅元帥。這個咧係成篇詩篇最重要嘅一個核心。當然我哋頭先話，大衛亦都係求上帝俾佢哋有謀略啦，有軍備啦，有資源。但係咧喺詩篇成首詩篇裏面，大衛好清楚知道嘅一樣嘢就係嗰啲都唔係好重要。最重要嘅係上帝嘅名字，係邊一個帶領住佢哋去打呢場嘅仗？我哋知道打仗搖旗吶喊嘅時候，嗰支旗上面講嘅係咩啊？係嗰個國徽啦，一係就係講嗰個元帥嘅名啦，係咪？大衛喺呢度講嘅就係佢哋要靠嘅就係上帝嘅名字。嗱，我哋再細心睇落去啊，佢當上帝去講話佢哋最重要最大嘅武器係上帝嘅名字嘅時候，這個、呢個咧唔係即係口一句口號咁簡單。我哋睇一睇成首詩篇二十篇，其實成首詩篇二十篇有一個結構嘅，個結構係點咧？係一個山歌嘅結構嚟嘅。大家應該聽過山歌啦，係咪？應該都聽過嘅，係咪？大家好後生，但係都應該聽過山歌啦。山歌係點樣㗎？有一個人唱，通常有另一個人回應㗎嘛，係咪？一唱一和，一唱一和咁樣。咁詩篇二十篇都係㗎。詩篇二十篇咧，一至四節咧，其實係一個唱頌，即係第一個人唱出嚟啦。所以大衛作詩篇二十篇嘅時候，第一至第四節，佢其實可能係設計到俾一個佢哋出去打仗嘅時候，有個詩班嘅就唱一至四節，唱曬所有佢哋需要去向上帝求嘅嘢出嚟，就一至第四節啦。然後咧第五節至到第九節咧，其實就係軍隊嘅回應嚟嘅，係可能我哋可以想像就係、是、一個元帥帶領住軍隊去回應這個嘅一至四節嘅一個嘅説話嚟嘅。在五節的九節裡面呢，有的是什麼呢？有的是他們唱出他們的把握出來的。我們試一下感受一下五節的九節那裡他們怎樣唱出來的。第五節我不會用音樂唱出來。第五節他們說什麼？第五節他們說話是奉上帝的名樹立聲旗、okay? 第七節 第七節講到有人靠車，有人靠馬，但我哋要提嘅係耶和華，我哋上帝嘅名字有把握多少少咯喎。然後去到第九節，第九節佢哋唔係稱耶和華為元帥咁簡單，佢哋稱耶和華係佢哋嘅王，係佢哋最有把握嘅帶領住佢哋嘅嗰一個王。所以喺第五節至第九節裏面，我哋見到一樣嘢，大衛佢哋相信，好相信上帝嘅名就係佢哋打仗最大嘅武器。呢、這個嘅相信唔單止係一個嘅口號或者一個標語咁簡單，呢、這個嘅相信更加係深植喺佢哋心裏面最大嘅把握。唔知道我哋其實有冇呢份嘅把握咧？我哋都會覺得我哋係高舉耶穌基督，係咪？我哋都會係依靠耶穌基督去打我哋屬靈嘅仗。但係我哋有冇佢哋依個嘅把握？我哋上帝嘅名字係我哋嘅一個口號啊，定係其實真係深植喺我哋心裏面嘅嗰一份嘅信念咧？用我一個好失敗嘅例子去做例子啦，咁樣。大家知道我是一個傳道人，係咪？我是一個傳道人。咁咧但係咧，我會形容我自己係冇傳福音嘅恩賜。我由細到大咧都冇傳福音嘅恩賜。但係就基於我係一個傳道人，又基於耶穌好明顯都唔可以推啦，喺馬太福音落好明顯一個嘅大使命，所以咧我一定要去傳福音，我一定要去幫自己去傳福音。如果唔係咧，去到即係喺牧恩咧，可能牧師就會揾我傾偈啦，咁我就弊家伙啦咁樣。我一定要傳福音，咁我點做呢？我就開始諗一啲嘅計劃去訓練自己。以前我牧恩堂唔係我第一間教會嚟嘅，我之前有去另一間教會去侍奉嘅。咁我去嗰一段時間咧，咁我就點樣訓練自己？我就逢星期五，我就特登抽啲時間落街去報道，去派單張，去捉人去傳福音咁樣樣。咁啊，平時咧有拎啲福音嘅單張啊，嗰啲三幅四律啊出嚟去睇熟佢。如果唔係咧，即係講嘅時候口啞啞就更加好啦。然後咧，我又自己制定劃定時間表啊，究竟喺呢個時候我要去到邊一個嘅程度咧？我要點樣訓練到自己去到邊一個程度咧？最少去到呢個嘅日子，我都要有啲膽量去傳到福音嘅咁樣嘅嘢。咁最後咧，基督徒啊嘛，唔可以忘記嘅就一樣嘢，就係擺上禱告咯。我一定要去祈禱噶，因為求上帝幫我啦，訓練我成為一個福音嘅工人啦。亦都求上帝俾我有福音嘅對象，有傳福音嘅機會咁樣樣。嗱，呢個嘅祈禱咧，好感恩喎，好快就即係上帝就回應我。咁有一次，教會裏面有個弟兄佢要去做手術，咁咧我就同佢一齊去上醫院啦。咁咁啱佢一個好年長，我諗大概八十歲嘅爹哋就上嚟。去到個醫院嗰度咧，又去一齊陪佢啦咁樣樣。咁就因為個弟兄要做手術，咁所以咧，我同嗰位嘅爹哋咧就用咗可以有好多嘅時間去傾偈嘅咁樣。佢其實之前我都識得佢嘅，但係用咁多時間傾偈咧就好少嘅咁樣。嗰一次咧就我哋用好多時間去傾偈，一路傾一路傾，慢慢慢慢我哋傾得更加深入啦。慢慢慢慢佢又願意分享佢自己嘅生命啊，佢嘅自己嘅掙扎啦咁樣。佢分享到一樣嘢，佢分享到就係佢覺得佢年輕嘅時候做咗好多嘅壞事，做咗好多嘅錯事，去到呢一刻佢仍然都耿耿於懷。然後佢講咗一句嘅説話，佢就話希望個天會原諒我啦咁樣。哇！去到呢個時候咧，我即刻有個諗法就係、是，哇！這個人好有機會信耶穌喎、哦。然後點樣呢？然後我就擺低咗冇咗回事啦。咁然後再翻到屋企。然後我就如常為我的傳福音的計劃繼續去祈禱，我求上帝去訓練我，然後又再如常地求上帝你給福音的對象我，給福音的機會我。哇，祈到這裡的時候我就知道大禍，原來上帝給了機會我，但是我沒有留意到上帝給機會我。原來我用祈禱話求上帝成為我傳福音的元帥的時候，其實我心裏面冇將佢成為我嘅元帥。弟兄姊妹，唔知道大家有冇呢啲嘅經驗？我哋好多時，我哋會知道一樣嘢，就係依靠神、依靠人， 呢個係一定嘅，我哋基督徒好清楚嘅。但係當我哋依靠上帝祈禱嘅時候之後，究竟我哋嘅心係咪真係俾上帝成為我哋嘅元帥？我哋嘅心喺祈禱之後，有冇留意上帝點樣引領我哋去打呢場仗嘅咧？又或者再多啲咧，再多啲再落去嘅時候，就算我哋知道上帝要我哋咁行，但如果嗰樣嘢係要我哋踏出一步，去挑戰我哋去付代價嘅時候，我哋係咪真係願意咁樣去俾呢個嘅元帥帶我哋去行嗰一步咧？今日嘅信息就係好簡單，就係詩篇二十篇呢樣嘢。大衛求保護，求上帝俾支援佢哋，求上帝成為佢哋嘅元帥。好希望我哋其實都能夠求上帝成為我哋每一個人嘅元帥。最後或者我都想用一個嘅例子去做一個嘅結束。喺19、20世紀係啦，有一個嘅報道家葛培理，應該大家都識啦。咁咧佢舉行咗好多嘅報道嘅聚會，係咪？有好多人喺佢嘅報道裏面咧，就係信主、決志、信耶穌嘅咁樣。有一次咧，或者好多次咧，都有人問佢究竟你喺報道上面有咩經驗㗎？你喺報道上面應該點樣預備佢嘅信息啊？咁樣。佢都強調一樣嘢嘅，佢強調一樣嘢就係要祈禱。佢每一次大型聚會之前咧，都有好多弟兄姊妹為佢祈禱，而佢自己咧，夜晚報道聚會，佢自己就係晏晝3點去到6點，3個鐘頭，佢係跪喺度向上帝祈禱。佢呢個見證都同樣激勵我哋，我哋打呢場屬靈嘅仗，其實我哋要獻上禱告。獻上嘅禱告唔係禱告嗰啲詞語咁簡單，而係我哋從心出嚟依靠上帝嘅嗰種嘅禱告。因為弟兄姊妹喺詩篇二十篇裏面，我哋都同樣被上帝激勵我哋，激勵我哋唔離場，激勵我哋有呢份嘅鬥志為上帝去做見證。最後問多一個問題啊，弟兄姊妹，今日你哋嘅戰場喺邊度咧？你哋係點樣打你哋嘅仗嘅？我哋一齊低頭祈禱。天父上帝，我哋感謝你，你藉住大衛呢首嘅詩篇去激勵我哋，激勵我哋喺香港呢個社會裏面，喺呢個世代裏面，我哋仍然都可以有動力去堅持，去見證上帝，去為主你去打呢場美好嘅仗。上帝求你都親自成為我哋每一個人嘅元帥，以致到我哋每一個人都得著上帝你嘅指引同激勵，令到我哋有更加多嘅動力去打出去打呢場美好嘅仗。主耶穌，我哋感謝你，祈禱奉主耶穌名求。